星舌医生，我最中意恋爱小天后。 恋爱小天后，好啦，恋爱小天后翻嚟啦，唔会再 before 我再俾人追告之前系唔会再停噶啦。咁今日咧，今日咧就有我罗允啦，就有皇上，皇上出下声， 系， 仲有皇后 喺度。 好啦，咁仲有两个嘉宾咧，就系、是、我喺我哋个 group 同埋专业嗰度都讲咗啦，就系、是、有两个重量级嘅嘉宾，就系、是。八十后嘅 Soho，Hello， 哦，佢系体重方面嘅重量嚟。 你讲咩啊？ 同埋而家已经急不及待开声嘅星舌医生， 嗨，大家好啊！ 星舌医生系行咗上嚟， 系啊，我行咗上嚟好耐，所以我唔理你咩糖水滚糖盐乜都好啦，我都系要嚟噶啦， 我搭单嘅。 因为咧，阿星舌医生咧，佢就系、是已经系自荐咗上嚟好耐噶啦，咁我哋就因 为我惊你唔 Soho 啫， 点会啊？不过我哋嘅期要排得比较耐啲咁样啦。嗱，今日有两个嘉宾上嚟咧，咁其实咧，我哋就会讲。两个大话题嘅，一个大话题咧就系煲啊 Soho， 一个大话题就系煲啊星舌医生。 哦，煲嘅。 系啦，咁咧阿 Soho 咧，不如你同大家，我头先问你咧，我哋要 assume 冇人识你咁样。 系啊， 系啦。 首先 Soho， 首先 Soho， 你承认咗你自己系八十后咧，你将会喺早朝天下受到谴责。 点解啊？ 我哋谴责咗八十后、九十后呢个词语，谴责咗超过，即系我哋由第一集开始就谴责。你竟然承认自己系八十后，你系大陆人 Soho。 你是八几年出世啊？ 系讲你都唔信我八六嘅，其实 我八六， 系啊， 都 八六好后生， 系唔系啊？系咩？25咯，我只系一个普通嘅八十后。 咁点解？咁点解？ 你要谴责两集？ 唔系你讲，你介绍你自己先。除咗中环区， 系啊，我为咗原本咧唔想呢个太早朝 feel 咧，我都唔想讲早朝天下四个字嘅。咁但系皇上又搭单咁讲咗早朝天下，咁我又唯有承认我系同佢而家暂时喺， 暂时、啊、 哇，冇咁暂时，我同佢喺人网咧就系、是、做紧早朝天下嘅主持啦。 系呢、這个就系你咁样介绍你自己， 系冇办法啦。 你觉得你响朵同埋？爆红是因为这样咩？ 吓、啊，其实再前啲啊，再前啲我唔敢讲自己爆红、啊，即系大家 Soho 都识噶啦，其实系嘛 ？Soho 区食饭， 而我又喺中环区算点啊？你又想讲嘢？ 佢响多因为萧嘉仪， 咩萧嘉 仪？咦，我唔知 喎。讲呢啲好唔好啊？ 讲啊！ 你变咗我阴嚟啊！成日缠绕住我。 快啲讲啊！ 阴霾啊，阴嚟， 唔识读啊！我啲字都读错，不过喺呢个小听唔好纠正我。 我都俾咗个网站俾你，叫你唔识读就输入去揿一揿噶啦，有冇搞错啊？ 佢唔查 啦，咁样都得嘅。咁据闻你系第一份工就系要四点半翻工咯。 都其实呢份都算系正式嘅 regular 嘅工啦。系啊， 即系你新毕业嘅啫。 系，但系我之前都做过啲 intern， 同埋其实我都有做过嘢嘅吓，做过一段短。 你点评价？ 参选系好大嘅工作经验嚟嘅，又唔可以话系零工作经验。 咁、啊、你点评价你嘅工作态度嘅？ 我工作态度有一个典型嘅八十后啦， 你有你三集片集， 最憎人讲八九十。 O、okay, K， 一个年青人咯。 好啦，其实我哋今日咧系完全系唔讲关于工作嘅嘢。 有咩要讲？我谂 系啊，因为我其实觉得即系 睇嘛。 因为其实Soho 我都系因为做 咩嚟噶？我想知 点啊？因为其实咧我同阿 Soho 咧都系因为我即系星期三开始主持早早朝，即系同阿黄上一齐主持早朝天下，咁啊同阿 Soho 就混熟咗啦。咁、 快啊！即系咧， 你觉得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啊？ 我最大对佢最大一个意见就系咧唔梳头咯，即系呢个系我最 系咩？ 系啊， 你望下个头， 即系我以为系吹个， 唔系你睇， 你以为吹个蛋挞头出嚟？ 像我哋描述下佢而家咩？ 佢个头咧 有个转嘅咩？好似个头个顶有个转咯。 唔系佢个头嗰个转嗰个位咧系一个枕头印嚟嘅。 系、哦， 我原本咧想，我原本想上嚟恋爱小天后改善我形象嘅，你哋一嚟就讲个头咁样，真系唔使出街噶啦。 系， 真 系要钻研。 唔系，同埋你一个人肯咧正面咁认识自己咧，先有改进嘅空间噶嘛。 因为我每一次做早朝嘅时候咧，一拧转面咧，见到佢嘅时候就见到，好想叫梳头。 有冇头皮噶？ 其实我自从呢个翻咗咁早之后，我头都冇好地咁整过噶啦。即系我个生理时钟都未调节好咧，你又批斗我头啦而家。系想点咧？ 咁即系皇上天生就系适合。翻咁早， 你唔好咁样讲，你唔好咁样讲。 我花好多时间整我个头，你知唔知？我以前都未试过剪头发剪得咁密嘅，就我而家差唔多一个礼拜剪头发一次。平通常我唔理嘅，即系少啲需要出镜嘅时候。 我记得你系咪讲过你以前系长头发噶？ 咁我嗰個係好耐之前啦， 幾廿年前㗎啦。 即咁其實呢，我認識咗 Soho 之後呢，我第一個感覺從佢外表啦、 嗯、 我就覺得佢真係好似一個女人湯圓咁樣嘅。咁點解會咁呢？即係我覺得佢嗰種佢嗰種呢弱勢呀、 啊。弱勢 係呢好能夠引發呢女性嘅母愛呀、啊。 係啦。 係呀，咁所以我哋又想問 下。由湯圓開始係咪？ 由湯圓即係想問下你嘅有冇戀愛經驗。 我其實都有，咁都 講唔講得噶？ 都講得， 快啲講啦！你講， 唔係其實咧，你頭先講湯圓咧， 唔 好講蕭嘉儀啦，好唔好啊？Come on！ 我唔知道，講啲我唔知嘅嘢。 唔好講呢啲煙燭啊！咁唔係都唔係燭添啊！呢、這個直情係一個災難。OK， 咁唔係講翻湯圓 咧。明明我唔知咩事，但噏出嚟好似好大反應，就好開心。硬係仲要噏 下。我解釋， 我俾肥橙，肥橙睇好清楚。 夠啦，好唔好啊？戀愛小天后啊！呢度唔好講， 講俾我聽嘅呢個傳聞係。 喂，唔好講咗我唔識嘅人咯。 係啦， 蕭嘉儀公眾人物嚟㗎，你哋同阿萬必嘅講法一樣。其實呢個話題我哋已經喺早朝天下介入版講過，跟住阿萬必又話唔好講煙燭，跟住我就糾正佢。無論是蘇豪或者是蕭嘉儀都是一個公眾人物來 的。是啊，不是，而且是一個建制派和這個民主派的一個即對立和恩怨情仇來的。 政壇的羅密歐與朱麗 兒。夠了吧、哦、完美啊。 這樣啊，你這個小頭不正 直的嘛。所以是可以提升到很高的層次。 好啦，我講回女人湯圓。 你講女人湯圓的話題。 不是，我想講呢，即是正經一點講先。 是不是很多有母性的女仔喜歡 你？其實我是由一即是我再早年一點呢，即是十問這樣，我即是初頭拍拖第一次咧，其實我唔係呢啲女人湯圓嚟嘅， 即係你而家係女人湯圓， 即係大男人嚟， 強勢嘅 大男人嚟嘅，其實仲要係好 stubborn 嗰啲嚟㗎，係啊，即係你 即係你今日唔好食飯啦，咁樣咁佢又唔敢食㗎啦。 咁我未煮你呢啲係呢啲係暴力啊！你呢啲啲食飯啊！ 舉啲例嚟聽下得唔得？ 啊，係啊，舉例。做 咩咁夜唔翻屋企啊？ 係咯。 做咩咁夜唔打電話俾我啊？ 嗱，呢啲 頭先我見到你瞄第二個男仔喎，咁樣啊？ 係啊，都會㗎，即係嗰陣時即係。即係所以咧，變成湯圓係一個過程嘅啫。 咁究竟發生咗？ 呢個係一個悲劇， 係 嘛？ 我真係之後笑到就係冧咗，佢頭先嗰個動作，佢笑就係冧。 唔係，我講我初戀先，我初戀咧係拍咗四年咁耐嘅，其實。 咁都好長情， 都幾長， 一個初戀嚟㗎。 即係唔係因為咁又唔同，即係通常啲中學嘅戀愛都係因為。即係個環境同埋圈子比較細啲咧，咁你又 stable 啲噶嘛，唔好焗住咁，即係你唔會有咁多選擇， 係 咁。即係當年我中學年代都係個風頭等嚟啦，當然我係呢、這個即係學生會會長啊，即係中意做呢啲。 學生會會長，你啲懶人咧，你快啲改學生會會長係咪啊？ 學生會會長， 我頭先講到學生妹會長。 喂，呢度唔係。呢個唔係中文節目嚟嘅，做乜成日要糾正嗰啲字同埋懶音啊？ 唔係中文節目懶，都係英文節目。 呢個係一個有質素嘅節目嚟。 梗係啦，要人哋聽到你講嘢噶嘛。 唔係人哋好驚喎，讀邊個班學校咧有學生妹呢個組織嘅，仲要學生妹會長。 喂，講開呢個話題咧，我哋插一插嘴先，還掂我哋啲糖水滾糖魚。 唔得。 我哋講講呢個關於懶音嘅問題，就係咧呢個，因為我哋又唔係好適宜喺早朝天下邊講，我想講咧，大家咧唔好再批評。林康正嘅懶音， 我想講 大家咧，亦都我想講大家唔好再批評林康正嘅懶音。你如果批評林康正嘅懶音，你就冇資格再要求糾正我哋節目入邊嘅所有懶音，因為你對懶音根本冇概念。林康正嗰啲係鄉音， 唔係啊懶音。林康正啱啱俾咗個 official 佢嘅答案喎，佢係黐脷根。 黐脷根咩？ 系佢话佢只系黐脷根。 黐脷 根。咁我相信呢个讲法。 系咪啊？哦、你会造谣生事喎、啊。 我如果黐脷根，我下次嚟我可以帮你睇下系咪真系、啊。 系、啊、有医生喺度。 系咯，吞胎有得医。 呢度系恋爱小天后 ，OK？ 即系当大家分唔清楚边啲系乡音，边啲系黐脷根，边啲系懒音嘅时候，你就唔好再指责我哋嘅懒音。 我又要抛下啲嘢先。我 A level 中文攞到 A 嘅。 咁啊 点啊？我个系攞 A 咯。 系啊。 系啊， 咁多人都 A 噶， 系啊， 贬值咗添， 中文都攞 A 我又唔系考发音噶， 呢度系恋爱小天后，我要重复多一次。 系我哋 讲 啲 爱情嘢好冇？ 而家系由大男人变成女人汤圆嗰个即系嗰个突变咧，究竟系点样嚟嘅咧？ 因为 受过打击咧吓， 唔系就系、是、其实都系嘅，即系咧你即系我拍咗都 四年， 都系啊四年啦，跟住。嗰一嘢個打擊都幾大嘅，咁跟住咧就開始， 即係嗰個女仔唔要你啦。 唔分手咁樣。 從來都冇愛過你咁樣。 唔係咁樣，我哋唔係佢係消失咗嘅，其實係 消失咗。因為我有同感喎，關於消失呢啲事情。 係啦，即係消失咗咁樣。咁但係 即係通常啲啱啱即係初戀啊，即係或者未咁成熟嘅時候拍拖，通常咧咁樣，你唔識點分手咧就消失咗。 係啦係啦係啦。 咁就跟住。 係人哋消失定你消失？ 個女仔消失，個女仔消失咗。 所以先至受打擊啫嘛。 係啊，咁我而家又好有同阿Soho有好有一種聯繫咯。係 嘛？ 因為我又係嗰陣時就係 消失過， 啲男仔成日都消失嘅。 哦，係啊， 係啊，常常 我消失嘅，但係 常常。 總之， 我 case 就我 係消失咗啦。 咁你就崩潰咗。 咁都崩咗一段時間咯。咁跟住又開始反思究竟即係。 做大男人係唔 work 嘅。 咁後開始跟住再拍多幾次拖咧，其實就即係一路你會去即係其實你會修正自己嗰個性格同埋同人相處嗰個 方法。 係啦，方法噶嘛，咁就 你就摸出咗條女人湯圓嘅腦出嚟啦。 我都唔明點解嘅，其實即係咧可能我突然間我個性質其實就唔係咁咁 aggressive 嗰啲人嚟嘅，本身就咁，但係因為咁就可以因應人哋嗰個性格而去調節自己咯。咁我就變咗跳跳下咧。就唔知點樣跳咗去呢個通咁樣呢條路就走上湯圓之路啊！ 我以為同黃潤達有關嘅， 都唔係佢 俾鬧得多， 之前喺選民力量咁樣咧，都俾我哋成班即係攞佢嚟笑啊，捉住嚟撳啊咁樣噶啦， 捉住嚟撳。 係啊，所以我其實成日都即係我會讚佢嘅，其實我幾睇佢嘅。 係 咁咧，就話佢即係冇其他優點都好咧， 起碼都係一粒湯圓。 係啦，即係俾人笑，佢又唔係話好大反抗，自己又好肯玩埋一份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難得㗎，即係唔係個個可以咁。 但係佢本來係一個學生會嘅會長嘛。 係啊，但係大家察覺唔到。佢另外嗰邊咧，即係其實阿蘇豪係一個好 tough 嘅人嚟嘅，佢唔係一個好冧嘅人嚟嘅，佢都好倔強嘅，係啊，即係例如佢有啲堅持唔揾佢就真係唔揾。 譬如我俾咗個網站話咧，你做節目嗰粒字 唔 識讀， 唔係呢個講 笑，所以佢就係死都唔會翻。 佢係一個韌力都幾強嘅人嚟嘅，雖然我哋合作咗唔係好長嘅時間，但係佢都係。即係相當有韌性嘅一個人嚟嘅，所以如果 拍住你咧， 所以咧如果前腰法唔立法嘅話，都幾大劑嘅對住呢男人。 咁你而家係單身定係？ 哦，係啊，我而家就 keep 住單身，其實都有 keep 住單身， 係啊，有個原因㗎，即係咧，即係對上 因為做湯圓係唔可以有一個名分嘅， 都唔關事嘅，即係對上一次其實都同政治有啲關係喎，都唔知講唔講得添，真係 講咯， 咪真係㗎，咪即係我即係自從其實我好早就諗住自己想從事，即係唔係真係從政嘅，即係起碼多掂多啲社會運動，咁又未至於係一個好成日上街嗰啲咁誇張嘅，咁但係我就自己。開始摸到呢條路之後，我就覺得其實作為一個如果從政嘅人咧，似乎至少喺現階段唔係咁適合同。 因為你怕搞出事嘅時候，俾雜誌嘅成為雜誌 book B 嘅封面。 唔係呢個原因，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喺香港從政，首先就係應該係揾唔到食噶啦。其實咁有咗呢個 concern 之後咧， 唔係 即係民主派啦，當係 OK 都唔好講泛民啦。 但係你唔當你，而家人哋唔當你民主派。 係啦，咁 anyway 啦，咁即係從 何俊仁嗰啲都幾好㗎。 總之呢條路就唔會係好平。 我唔可以想像蘇豪表何俊仁咯。 唔係咁，但係咧嗱，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其實真係有一個女朋友咧，其中一個女朋友就開始即係同我拍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就覺得。開始諗呢啲，即係女生係比較容易諗將來。 係啦 ，exactly。我其實咧，因為咧今日諗住同阿蘇豪做呢個訪問，琴日咁啱咧，我就同我嗰班八十後 妹妹仔 打邊爐。咁咧佢哋當然係因為即係都有男朋友啊嗰樣。咁傾起偈上嚟嗰時候咧，竟然咧不約而同咧，即係佢哋都係啲好乖啊嘅女仔啦，即係亦都條件唔錯啦， 識得打扮自己啦， 亦都係總之係都係。好多人會鍾意啦，咁佢哋呢不約而同都話對自己嘅男朋友呢有一個好大嘅 concern， 就係佢覺得男朋友做一份 contract 嘅工會令到佢好冇安全感。咁我就覺得我話吓點解會咁大 concern 呢咁樣，咁佢哋覺得因為佢哋都好細個好似你咁大個咁咁咁細個就會諗一啲咁我覺得係太過成熟嘅問題啦。咁我就同佢哋講，我話我要解釋一下呢而家嘅經濟結構俾佢哋聽。即係而家唔係十幾二十年前咁樣呢，可能個趨勢係越嚟越多 contract 工係越嚟越少。 係呀，而佢哋自己亦都可能係其實喺個 contract 工裡面㗎。 佢哋就有份長工囉。所以佢就會覺得自己有份長工或者一份穩定嘅工，但係個男朋友只係做一份 contract 工，可能一年先至續約一次。 我以前會埋怨㗎，其實即係陳即係再早年即係埋怨，哎呀 社會 咩，係啦，唔係社會，即係埋怨，哎點解你要諗呢啲嘢啊？咁後來慢慢呢即係再大多幾年呢，我就開始覺得其實佢咁諗係啱嘅，即係 即係作為一個女仔嘅角度，我唔知你認唔認同。即係女仔可能佢嗰、那個青春嘅時間唔係咁長，咁如果佢將嗰個時間擺咗喺譬如好似我呢啲咁樣仲係唔頂唔掉咁嘅男仔咁樣咧，咁佢可能會即係譬如佢可能佢女仔好多嘢諗嘅，譬如佢可能諗，誒三十歲前係咪要生仔啊？或者佢如果揾唔到一個 stable 啲嘅男朋友，佢可能屋企又會俾到啲壓力佢啊。咁即係每個人都有每個人 situation 咁我咁啱遇到嗰個可能就係佢可能佢唔係覺得我做嘢唔啱喎，佢只係覺得佢或者佢屋企可能俾到少少壓力佢啊，或者佢 冇安全感。 係啦，或者佢自己都冇安全感嘅時候，佢又覺得咦？突然有個幾好 OK 喎，咁好似穩定過你，咁可能就會咁佢轉嘅時候，我都會理解多啲咯。 嗯，即係所以我琴日聽到嗰班小妹妹咧咁樣講嘅時候，其實我都有啲 surprise， 我會覺得即係呢種年紀咧，梗係冒險。呢種年紀梗係 take risk， 呢種年紀梗係去 explore 啊嘛，即係咁快就要去即係去諗究竟有冇一份長工咧？ 太過現實咯， 唔係太過冇安全感啊！即係我又唔可以話佢哋好現實，而係佢哋個安全感原來咁低啊！即係對於生活嗰個安全感，咁我咁大啊都未話諗咧，即係咧冇一份長工嘅點啊，或者即係我唔會諗自己會餓死咯，係啊，即係要有我成日都會同佢哋講話要有一種即係。至多咪就係咁，唔會差得過點咁樣，係 啊 係 啊， 咁樣嘅，係啊，咁先 判死無大害噶嘛， 係啊，即係人生先會有一個精彩嘅人生咁樣咯。咁佢哋都好仰慕呢一種咁樣嘅價值觀，但係實踐起上嚟嘅時候，佢哋都會諗點解自己個男朋友唔可以有一份長工咧？咁樣即係我會估唔到佢哋有個咁大嘅抗性。咁我又諗起，好似你同佢都係即係呢個。年齡嘅類別咧，咁你一定會遇到有好多女仔都係有一個對你有個咁樣嘅即係控訴咯。 係噶，我咁啱遇到嗰幾個都係咁啦，唔知點解。 咁 唔係，我覺得係大多數嚟。 好慘啊！佢越講越 大部分嘅女仔都係咁。 嗯，咁你對愛情嘅 落寞咁樣。 係咯，咁你對愛情嘅 冇咩唔慘嘅？你而家好有前途啊！你唔覺得你而家好有前途 咩？ 我哋又要，我又要再讲一次啦。即系苏豪可以一个人做到黄永六个助手做到嘅嘢。我哋如果我哋几条友搞得掂个早晨节目，我哋喺广播界横行霸道啦。 哇！咁你唔好而家喺度赞佢，一阵俾佢叫咗去。 我哋喺边度都杀晒啦。我哋可以三四条友做到人哋十几条友嘅嘢，我哋点可能唔喺广播界横行霸道？ 第一好有希望嘛，好多条女喺我前面你喺浮过。 唔系我， 你仲有一个出路。 我觉得我哋已经为呢个行业带嚟咗好多人嘅威胁噶啦，所以系啊，呢即系。 但我荷包都仲系受到威胁。 唔 紧。你仲有一条出路噶？系点啊？个出路就系搵个有钱女，即系唔需要 贯彻做一个女人汤圆。 冇错， 都好噶，都好噶，我觉得呢个好噶。 有冇谂？ 有我绝对唔抗拒噶。其实你做乜嘢啫？好似搞到我哋抗拒咁样。The city is dying, you know。啊！我唔介意噶。 咁你对自己个即系光辉嘅未来有咩期许啊？ 吓，你真系问啊？ 系啊。 梗系有期许啦。 即系如果2012年地球唔爆炸嘅话， 唔爆炸，皇上坐我隔篱，大佬你想我个点答啊？嗯，非常之好啊！早晨节目，大家记得听 啊。王仁达，你对阿苏豪嘅影响都好大噶。佢咪你第一个 老细啊？ 系咪啊？ 都唔系嘅，不过佢系最 harsh 嘅老细咯，应该系。 咁啊系，其实我咧都目睹。朝头早 系啊， 皇上点样闹佢？ 系啊系啊，其实我翻到嚟，尤其是头嗰两次，即系我今次应该第三次嘛。我觉得佢哋个气氛几紧张 嘅。系咁，所以我都会，即系我做早朝先，我都会紧张嘅。即系好似好短时间要睇好多嘢，又惊自己唔好多 background 嘅嘢唔知道啊，咁样咯。但系我见到阿苏豪揾资料嗰阵时候咧，佢递俾我嗰阵时候嗰种必恭必敬嗰种心态， 好敬业噶。 系我都话唔该晒咁样，见到佢咁必恭必敬咁样咯。咁同埋我都目睹。好即係如果每一朝早都會 under 黃大嗰種 壓力啊， 壓力咧都佢頂得過都係好叻噶啦，係啊，所以你會有咁多 fans 咯，而家開始 係啊，有一步真嘅係咪？而家穩步上升緊， 有 fan 級噶嘛？你有冇加盟你個 fan 級噶？ 我唔好咁囂張啦，好唔好啊？做咗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係嘛？ 不過穩步上升嘅，多謝大家支持啊！ 尤其是頭先係講到負增量， 唔係尤其是咧，我原本諗住嚟呢個戀愛小天后增加女性 fans 嘅， 但係戀愛小天后係 增加緊㗎， 增加 緊，展現你有前途一面出嚟啊嘛！ 係啊係啊， 但 係你講到婆都好鬼死中意你㗎，係 啊 係啊，佢話佢就係覺得佢可愛咯，即係就母性嗰條，係 咯， 係啊，得㗎，走呢條路得㗎。 不過介意個女朋友即係年紀大啲嘅，或者年紀大過你嘅，咁一定又係多條出路。 不過戀愛小天后暫時都係男聽眾比較。 男听众我就唔系几好啦，而家就系咩？ 介意噶嘛？即系如果即系个女仔年纪大过你，系咪？ 我唔介意年纪大，从来唔系问题。 唔系，其实我估系个照顾 feel， 即系有啲女仔就算细细个咁，佢都成个阿姐或者阿妈咁样，婆仔咁样，咁中意照顾人噶嘛？咁嗰挺可能就会啱佢。 我原本仲想讲我自己谂住走少爷尖路线，点知而家变咗黄祖蓝路线添，真系。 你好明顯啦、啊， 黃子藍唔係女人湯圓喎， 唔係女人湯圓，咁 Bobby 路線 咯。佢諗佢溝咗李亞男，點會係女人湯 圓？你好有希望添，你啊， 係咯， 充滿希望人生。 可能 佢係樹紅色嘅爬樹嘅。 咁少爺尖嘅路線係 咩？少女啲咯， 嚇 翻咯，係咪啊？唔係咁咩？係啊，我 我 讀書 少少，我覺得你似細龜咯，其實。 咁又唔似，咁又唔似，咁又唔似。少爺尖係我覺得少爺尖係嗰啲 嬲你兩個禮拜先。 細龜， 大家成日都抹殺我形象。其實我唔係 少爺尖 係 麻甩仔咁樣，我覺得你 係唔中意少爺尖。 哦 ，OK， 唔係即係路線啫。 其實蘇豪有一種 係呀，唔知想點咁，係呀， 咁其實因為蘇豪都青靚白淨咁。 其實呢個話題又係講過嘅啦，不過我又再插嘴講多次啦。少爺尖好有錢嘅，少爺尖炒樓好叻嘅， 咪叫少爺咯，所以 係啊， 係啊係啊，佢喺西灣海有層豪宅嘅。 少爺尖係靠炒賣白手興家，好犀利嘅。 嗯， 咁你唔使朝佢 努力學習，努力學習， 所以都要啲實力先得嘅。 得啦，我知啊，而家八十後冇樓 嘅，有咗第四日譴責佢。 好啊好啊。 咁咁。你諗住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早朝嘅生活都一路繼續 係係係咁頭先講八十後其實嗰啲即係譬如就算你係一個女即係頭先講嗰啲女仔點解會有對男仔會有呢種咁唔安全嘅期望係因為其實即係真係成個社會可能佢哋自己都係唔安定㗎嘛即係都唔係一個穩定嘅工作咁所以佢哋將個期望轉移咗落去佢哋嘅男朋友度，而期望佢哋有多啲嘅安全感俾到佢都係正常嘅。所以我頭先就話點解會 understand 佢哋呢樣嘢，係咯。咁就算你話即係我而家喺人網好似頭先講到好似好光輝前路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呢份工係唔係一個 好高人工， 唔係呢啲啦，即係唔好講人工啦，即係都唔係可能係有好穩定或者好明顯嘅前途噶嘛，即係對比其他人係啦。咁所以其實喺我 咁樣睇份工㗎， 唔係即係我係好中意呢份工，即係好有挑戰性或者我興趣所在。咁但係人哋未必係咁睇噶嘛。即係譬如我個年代讀書，即係可能即係都係我啲八十後同學，其實可能好早已經喺讀書嘅時候就已經係炒緊股啊，或者係 哦咁 啊係， 佢嗰年代有嘅，讀緊書 係 狂炒嘢， 係啊， 你屬於無虛嗰挺咁樣。 我係啲文化人嚟啊，直情係你明唔明啊？ 學生會會長同埋學生妹 走文化路線噶嘛，我哋呢啲。咁就俾人標籤咗啦，結果就 冇去炒股， 冇啊， 你都可以靜靜雞炒嘅，冇人阻止你。 唔係即係你都預想到，其實我就係讀書嗰啲係嗰啲好清潔嗰啲秒人哋嗰啲去炒股票嗰啲人㗎啦。 個結字啱喎， 係噶，其實即係係呢類人先會走向呢啲咁政治不歸路啊嘛，係咪先？ 咁我都想同即係我都想同即係好渴求安全感嘅女仔講咧，即係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嗰本小說裏面呢有一句我好鍾意嘅但係電影入面係冇嘅。 Oh. 就係 If you risk nothing, you risk anything.、所以呢唔好即係冒險係一種其實唔危險嘅動作嚟嘅。即係唔冒險反而就係危險囉。係呀咁所以大家即係咁青春嘅時候呢唔需要為咗男朋友有冇一份即係一份長工嚟守囉。 我覺得大家搞錯一樣嘢即係唔係話喂而家大部分女仔都係咁所以、即係自己好似好好難搵或者搵唔到。其實你係真係需要搵一個適合你自己嘅人你自己係咩人你就去搵一個適合你自己嘅人。咁我覺得嗰、那個好奇怪嘅就係點解你哋會 expect 一個即係一個女仔如果你佢嗰個價值觀同你咁唔同嘅你會 expect 你同佢一齊會開心、即係其實冇可能咁、即係等於嗰啲女仔如果明知你鍾意嘅嘢係咁樣但係對你即係有即係 我會覺得唔係十分鍾意，即係嗰個情況就係咁。 但又講返愛情原則，就係一場騙案嚟㗎嘛。 愛情終究係一場錯覺。 啱啱開始一齊嘅時候呢，即係即係唔理大家，即係突然間嗰一嘢咩都啱㗎嘛，即係突然間，咦，你係原來鍾意睇書啊？哎呀，係啊，其實我都鍾意睇嘅。 其實睇書好 general 嘅，即係舉個例子咧。 你又鍾意睇戲啊？我都鍾意睇戲 嘅。係啦，就咁咪中咗。 即係嗰啲咧失蹤喎。 然之後你會覺得嗰嘢乜都啱㗎嘛？咁第一嗰嘢可能開頭嗰幾個月佢就會，哎係啊，你做嘢好啱， 即 係 覺得 係 天造地設嘅一對。 係啊，我都係應該做。 原來大家都係鍾意食飯同埋。 照下鏡子都有啲黃太相，即係黃毓民太太咁啊，唔好講黃仁達太太咁啊。哇，都系社運人嚟噶，原來我發現咗自己可以做啊嘛，咁即系系咯，但原來到後來即系唔會 last 到好耐啦，只系如果你唔係嗰種人， 即系除咗你嘅初戀嘅四年之外，咁、其餘嗰啲都係即系比較短暫嘅關係，但系你個拍拖經驗都豐富嘅，如果係咁， 係啊，都唔敢正面回答添，唔係即系都有啲好短嘅，即系讀書嘅時候 表錯七日情咁樣， 唔係 即 係一齊， 即係冇拖拍唔得嗰啲嘅。 我有一段時間係有一段時間 係滿曬期咁。 我有一段時間係，所以我就係話我呢一年兩年咁樣，我就 keep 住唔拍拖咯，係有意逃地係啦。 咁你嘅意思即係其實呢一兩年都好多女仔同你表示， 唔係冇咩表示，所以 你話我要 keep 住單身咁樣， 係 keep 住，但係就。即系冇保持距離咯，有少少刻意地系咯。 好，咁佢呢個 keep 佢刻意 keep 住單身， 好個攬。 系咁啊，就可以踢到佢今日咧。 聽到未啊，愛明？ 點啊？ 乜你咁噶？抽人水？ 呢個唔係，呢個真係唔可以亂講。 澄清，澄清。 呢個唔係。 俾五秒鐘你澄清。 搞爛嘅， 千祈唔好搞呢爛嘅。 走曬音，你搞到蘇紅緊張到。我緊張到走曬音啦！ 呢個係污蔑，哦唔係啊唔係，真係呢個唔係 污蔑， 唔係真係。 再俾多五秒鐘你， 俾多五秒鐘，嗯，與事實不符，我否認。O K， 好驚佢驚到走曬音。 係啦，你真係講咁嘢，唔可以講笑皇上。 好啦，咁頭先咧，阿蘇豪有講話咧，即係佢有呢一兩年咧，即係刻意單身咧，咁就可以北風一轉轉去今日。啊，星矢醫生咧，佢要帶咗個好好嘅題目。咁、你知道星矢醫生係貴為一個醫生啦。 啊，唔好用個貴字。 咁咧， 作為啦， 作為一個醫生，咁佢當然啊係 專業人士， 係好多人眼中嘅筍盤啦。咁當然星矢醫生已經係名草有主啦。咁亦都我都， 我一路覺得自己唔係好筍嘅啫，亦都冇乜人溝嘅。 點會啊？ 係個， 但當然我有聽過，大家都話唔好叫你上嚟戀愛小天后，因為你冇乜戀愛經驗。 唔係，但我身邊朋友有，我可以爆佢嘛。 咁佢話你就係即係一 Q 就得啦嘛，即係話咧拍第一個女朋友咁咪結埋婚啊咁。 唔係，因為我由頭到尾個諗法都係嘅，即係覺得，因為我係即係個喺個 concept 上有啲褪格啊，即係點講咧？即係我拍拖嗰陣時咧，我已經覺得佢係有機會作為一個結婚對象，我先至肯去拍拖咯。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好難先開始到。 所以你好大個先。 係啦，我成27、29歲結婚，係啦，27歲先拍拖。咁之前係零嘅完全。 係。 咁同你讀男校係有關係嘅，我心 諗。 都唔係，我覺得係 concept 嘅嘛。 男校同埋女校都有好多 inter school act。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我要有，我總要有。 我覺得佢係即係從男校讀男校啦，跟住又讀醫科啦，跟住又喺醫院嗰度做嘢啦，完全係有關係。 醫院係充滿女護士嘅，我今 日 朝有聽早潮， 係啦，都唔係嘅，我覺得，因為譬如咁，你譬如我 死啲女護士嘅， 中難揀得，譬如大學嘅裏面，咁好多同學都同學之間拍拖啊， 係咯， 因為嗰陣時都六四比嘅，即係六個男仔四個女仔嘅，咁都不乏。 而且讀醫咧，好多女仔主動追我。講個笑話就係我以前讀大學嗰陣時候咧，個同班嘅女同學咧，佢咧 year one 就已經 target 咧要追一個男醫生， 目標為本， 係啦，目標為本，佢就一定要追一個 medical。嘅男仔，咁於是乎佢點樣追咧？ 我有啲親戚都係咁 嘅。所以我就覺得自己唔順啦，因為我咁多年都唔覺得邊個， 而且佢係成功咗， 邊個特登嚟追我咯？ 跟住我嗰個同學咧，佢咧就係會即係、去特登去識啦。咁跟住就發過一啲係住宿舍嘅醫學院嘅男仔啦，咁就去追佢啦。咁有一次 覺得易 approach 啲， 多時間相處嘛。咁跟住佢有一次咧，就嗰個男仔有事入咗醫院，咁於是乎佢就堂都唔上咧，就諗住去煲湯去醫院探佢啦。 佢顯示一個誠意啦。 咁我哋都好。 奇怪喎，啊這個女同學點解咁，即係佢真係好深厚一個勇字，咁同埋佢又做得好自然咁樣，跟住但係我又覺得奇怪，點解佢會識得 成功？ 點會識得煲湯嘅咧？因為見到佢平時都係即係都唔入廚房嗰啲，跟住佢之後攞住一壺湯，跟住我話：咦，你攞住一壺湯係咩湯嚟㗎？佢話係金寶字母湯。 好有營養啊！ 跟住我似我跌曬喺度嚇， 唔係喎，咁都好啊！嗱，你攞個老火湯去，成件事就好假， 好老啦， 係啦，好老啦！你而家咁樣講，你睇我又關心你，我又卡哇伊喎。 咁跟住就攞咗個金寶字母湯，成功咗喎。 啊，係咪啊？ 係啊。 咁要攞碗湯就成功咗啊？ 係咯 ，OK 嘅 ，OK 喎，我覺得快喎。 結埋婚啊！ 哎呀， 結埋婚生孩， 咪可見嗰個男仔就筍盤咯，即係啲人會覺得，即係佢會吹之若。 但我好懷疑喎，成日咁樣目標為本咁樣追一個人。 但佢而家好似好幸福，係温暖我哋好羨慕嘅。 唔係呢個世界有渣女仔係咁樣諗㗎，即係其實為之識諗嘅。 嗯， 係。即係你亦都唔可以話佢咁樣就叫做唔幸福，或者啲嘢好假。即係佢有佢去努力入去去耕耘，得到某一啲係佢自己預期嘅結果。 係。 咁佢又 enjoy 又樂在其中，咁咪 OK 囉。 而家每一年去歐洲旅行嗰啲囉。 嗯。 即係我個舊同學。咁我啊但係啊。 幾難咋每一年去歐洲。 可見個男仔係筍囉，即係我都話。 有幾難。 咁阿孫思醫生呢就同我講話呢，雖然佢自己嘅戀愛經驗呢就係咁單純啦，即 係。好純啦。 但係佢話佢有一班好特別嘅朋友嘅。佢呢班朋友呢就係不戀愛主義者。即係有少少似頭先阿蘇豪講嘅，即係話呢 我又嗱中學一集有幾個 friend 係咁啦 ，U 有幾個 friend 係咁啦， 係 直至出到嚟先識嘅都有啲幾個 friend。 而且咧呢一班不戀愛主義者咧，佢哋係本身客觀條件好優秀嘅， 姓劉嗰啲人。 系，靠你爆啊吓！ 刘墉咪刘墉，刘墉 咪咁又唔止佢一个，几个噶，几个。 我见到我之前啊，见到阿刘墉啊，佢知道阿小天后请你录，请你上嚟，佢就话：，唉，从来都冇人咧，即系请过我去呢啲节目嗰度做嘉宾噶。 下次 佢咩语气嘅先？ 好难形容嗰个语气系乜？ 即系佢系有一种好羡慕啊，好期待啊，定系？ 唔知 呢 唔知 呢唔係㗎喎，佢唔會㗎喎。 佢唔會。 即係佢唔會好羨慕好期待㗎喎。 咁除咗入咁仲有即係劉墉我都有雖然唔係 好認識。劉墉真係講。 但係 你唔信乜嘢先？ 我唔信㗎我唉 你唔信不戀愛主義者。 我唔信不戀愛主義者。 係咪 即係你都唔信我。 但係 我唔信不戀愛主義者。 嗱我講下佢哋咩心態先。係 啦 係啦。佢哋會啊你講你講。 啊你講先。 你講先。佢哋會話即係我而家對於自己的生活好有 好滿意啦， 係啦，好滿意有一個即係高 percentage 嘅掌握， 係 咁，然後咧就覺得啊，我要滿足自己嘅時間啊或者心力都差啲唔夠， 係 仲點夠時間去即係去再去服侍？ 咁佢哋有冇拍過拖咧？ 冇嘅，有啲冇嘅， 即係未。 但佢又唔係基嘅喎，好明顯， 好明顯即係會睇 AV 嘅， 係。 我真係唔敢開名啊，大佬，唔好講落去啦，好恐怖呢個話題。 嚇，呢個係一個恐怖話題嚟㗎。 恐怖話題啫， 我 嚟得講，我豁出去㗎。 OK， 即係佢， 梗係啦，又唔係你。 即係佢哋係睇 AV 有性慾嘅，但係就唔拍拖嘅。 係啦， 從而且係從來唔拍拖嘅。 係啊。唔係有唔嗱，講緊幾一 group 嘅，唔係話講緊某一個嘅。有拍拖嘅都係失敗告終，或者好短時間，跟住。出翻嚟嘅結論都係覺得，其實我都係唔適合戀愛嘅。 哦，咁樣啊，咁呢個又係另外一種識諗嚟嘅，其實係。 唔係先，佢哋係因為拍拖嘅時候受過好大嘅創傷，所以唔再拍。 都唔係喎，唔係咁。 即係輕輕求其拍下。 又唔係嘅，即係都係。即係譬如有啲都好成，又好善好善思啊，想去試下，又覺得自己都係需要嘅。你明唔明啊？ 但係一種理性上面覺得需要定係？ 我覺得你可能係，可能係理性嘅。諗法係覺得自己 都 需要， 係 啦，咁亦都好理性咁審視自己，覺得自己其實都係鍾意女仔嘅，又或者係都係怕孤獨嘅咁樣 咯。理性咁審視自己 係咪？所以我覺得其實可能佢哋個 point 就係過於理性咯。 我終於明白啦，我真係唔係好相信有呢種嘢。 嚇我！但我好多朋友係咁嘅喎，即係可能佢同我，即係佢 sell 俾我睇，佢係用呢一方呢個面向嚟 sell 俾我啦。但係譬如我有陣時有機會同翻佢哋啲拍過下嗰啲女仔傾下偈，咁我又覺得即係都對翻佢哋嗰種諗法 嘅 喎。 咁佢哋拍拖嗰時候點樣嘅咧？ 點樣啊？ 係啊， 冇拍嗰陣時，即係佢會用翻佢自己。 嗰啲人根本同嗰啲人係同人哋相處有問題㗎。 嗰啲人係好害怕所謂嘅不戀愛主義者，其實佢哋同人相處有問題嘅、 啊。即係怕建構一個好親密嘅關係。 係 係。我唔排除呢樣嘢。 自唔自戀呢、啊、佢哋。 自戀嘅。 係囉，我對呢一個 就是。嗰啲人係 特色其中之一。 我唔係歧視嘅，但係有啲人呢係好怕即係佢真係有一種相處嘅問題，同埋呢係好怕失敗。即係我係好我因為我認識好多呢啲人囉。 你又認識好多不戀愛主義者呢啲人呢。 秀慧你講下。 追㗎咋。哎呀你派過你真係我話俾你一定追。 我 唔係即係話佢唔想自己主動去追人哋。 頭先好嘈吵啊，大家聽唔到啊。蘇豪你好膽啊，你叫秀慧講下。 我其實想帶呢個話題嚟呢，我係話想批判或者笑。 我當然係啦，當然 我其實就係反而就係想話俾大家聽。 呢度有一堆筍盤未 explore。 你用咩方法可以去 explore 佢，或者你點樣去發掘你身邊呢啲咁樣嘅人。 而我加入咗嘛。 我好似入咗個局，我發覺。 仲想點解釋 你咁快篤爆。 所以其實最嗰、那個 point 就係話只要有女仔主動追就得㗎啦。 即係講真的，你都要個女仔真係佢哋睇得上眼。 樣子如何？ 即係你樣子如何？ 你的日子啊， 要靚靚 你的命運也如何？ 咁你又要有一個好吸引人嘅性格啦，同埋你又好肯主動去追佢哋啦。跟住咧，其實好易追嘅，啲男仔一定係。 係啊，有冇啱我㗎？ 係啦。咁要睇下 你，睇你睇上先， 唔係同埋你要摸自己成為果挺。頭先阿秀慧講 exactly， 其實佢講曬啲 point 出嚟㗎。 即係話佢哋係點都唔會變㗎啦，你就將自己 摸成佢咁樣， 就跌入去佢嗰度，感染佢哋嘅。即係通常咧呢一紮咧所謂嘅 可以呃鬼佢哋嘅， 係我唔知，即係嗰啲咧所謂嘅即係所謂嘅不戀愛 主義者 咧，係啦，其實通常都係古叔佬嚟嘅。 古叔佬， 古叔嘅一定係 有幾似喎、 啊？ 你講 係咯係咯係咯， 認識好多呢啲。 係啊，喂，你講多啲啊，好啱聽啊，我覺得。 即係古叔好古叔嘅，咁但係 唔係阿叔係古叔。 係啦係係，但係咧佢其實 即係佢好多教訓要訓 好多理論， 好多理論， 好多理論嘅係。 死啦！越講越似你繼續。 係啊，唔係啊， 但 係 當然咧，你咧就即係 成日參與人哋政黨啲活動，點解識咁？ 我冇啊！我話俾你聽冇。冇，我學術界都好多呢啲人嘅，我想講。 O K， 係係學術界 嗰啲人咧係好多都係出現喺啲專業，即係專業界別嘅， 係、 即係跟住咧佢哋又佢嗰個自尊好高嘅，因為佢對自己即係譬如成個人嗰個 quality， 佢覺得自己係好高。 咁呢個咪有少少似日劇嗰個不能戀愛、不能結婚的男人咁樣？ 有啲似，有啲似，但係嗰個係真係有性格障礙㗎嘛？啊，邊個？但 係 佢連同平時嗰啲人相處佢都有問題。但係譬如你呢啲 咁，連男人相處 作為一個 friend 咁去 approach 佢咧係冇問題㗎。但係如果你去想去同佢話再進深多一層咧。咁嗰個就會有個 AV 力場，唔係 AT 力場AT 力場 咁大鑊，即係淨係睇 AV 嘅，淨係睇 AV 而唔去 AV 力場就 AT 力場， 唔係歸納你頭先所講嗰種特徵，專業偏向古書， 冇抽水啊， 好有理論嘅，好多理論嘅，而且係傾向自戀嘅，多數係專業人士，我知道嗰個典範係邊個， 唔好講， 就係謝偉俊， 我只估到。 能夠收復佢嘅就係白雲鵬。 啱喎， 啱啊 ，exactly 啊，啱啊。 唔係啊，但係嗰啲人其實咧，即係我想講咧，即係女仔咧，即係成日話啲即係其實女仔咧。你哋想即係explore 嗰一 type 嘅人呢，其實你哋真係要好包容佢哋嘅，即係佢哋好似好大人嘅。 同埋佢個係咪佢個自尊心好容易 hurt being hurt 其實佢內心係好細路仔。 係啊 係啊，其實你要幫佢 脆弱嗰嚿磚嘅。係 啦，你要幫佢解開一個同人相處嗰個困難囉。咁、你要令到佢好舒服囉，即係一路嗰個關係你要令到好舒服。但係 咁樣聽落佢哋都幾挑剔㗎喎，對伴侶會。 係㗎，因為其實男人有個黑人憎嘅地方就係佢越等得耐，佢越覺得自己鑽石噶嘛， 越自己係嘢。 係啦，即係因為鑽石王老五係佢自己覺得噶嘛。 所以阿 Soho 其實佢而家係將自己即係將自己 希望 自我培育成為一粒鑽石咁樣。 係啦， 要拗佢個三五七年， 十 咁佢就可以 變成到啦咁樣， 佢就變成一粒鑽石啦。 就係喎，嗱咁又唔同喎，因為咧 Soho 咧就廿幾歲啦，咁咧其實的而且確咧，如果佢廿幾歲咧，唔係分散咁多心走咗去拍拖啊、追女仔啊、撩女仔嘅話咧，如果佢將佢嘅精力咧放喺可能咧發展事業啊，咁呢一啲佢發展成為一個即係鑽石王嘅機會係大啲嘅喎， 咁 佢專注啊，即係佢廿幾歲可能三十歲嘅時候， 咁可能三十出頭就變成一個 係啦，咁佢到三十出頭嗰陣 就變成一個鑽石王 老，就變咗光頭啦，唔會真係大王。 但係都有個有個風險嘅，咁你始終都會過咗某個年齡，咁你可能就唔會再可以揾到啲青春少艾。 但 係 個男仔 唔係喎，男仔幾大都可以揾青春少艾 嘅喎，男仔幾大都有青春少艾啊。 女仔就 五廿幾六十都有青春少艾㗎。 成日援交㗎嘛。 跳到去援交咁社會學嘅突然間。 咁所以其實原來星矢醫生就係想話俾一啲 朋友啦， 系啦， 系咪两方面嗱、啊？我哋你节目都系男仔听多噶嘛，其实 系啊系啊，暂时 当中我相信不乏系呢挺，即系黄金姓男吓，唔系啊， 都有啲嘅。 但咧 沟唔到女， 如果有嘅话咧，即系我喺度话，即系大家唔好对自己咁自信，即系始终有一日可能有个女仔可以攻陷你嘅。 咁好，其实我哋就想等，就系、 是、 想等一个女仔攻陷啫。 系啦。系啦，咁而對於啲女仔嚟講，亦都即係其實不妨 explore 下，因為我覺得如果攻陷到咧，這個男仔其實係幾好嘅。 係啊， 因為佢會對你好好，同埋佢真 係 已經有事業，亦都係專業人士，佢真係俾到你。 咁我俾一個 上半集所講嘅任何安全感，佢都真係俾到你。 俾一個路徑等啲女仔去認識呢啲男仔。係 啊，但係到其時你又唔好可能你又唔好嫌佢悶啦，你又唔好嫌佢 扮嘢啦， 即係大男人啦，即係喂，梗係咁噶啦，你又要去穩定，又要去風趣幽默，又要去真係好難㗎喎，你就唔可以樣樣都要㗎喇。 啊，咁請問我哋即係啲想即係主動嘅女仔可以去邊度認識呢啲男仔呢？ 剛才阿黃楊達咪講咗囉。 即係佢哋已經成為咗一個政黨啦。黃楊達就點頭啫而家。 係咪可以從聽早朝天下開始係得到一啲共同嘅話題先。 唔係，我講嘅你以為我 聽 我 幾聽， 唔係有簡短啲嘅做法，即係集中聽網上最大檔。 唔係，我糾正先，嗰啲男仔又未必鍾意聽你。聽你講咁多意 見，係㗎係㗎，但係 要多啲聽佢意見， 你唔可以表達得冇興趣， 冇錯， 亦都唔可以有啲太過同佢相反嘅意見。 啲咩愛情嚟㗎？我真係太年青啦。 唔係呢啲係相處之道， 係啦，呢啲係實用愛情咯。 實用愛情 先講緊嘛？點解啲女仔即係點？即係話嗰啲好 會太過實用咧？咁樣 係啊，即係話啲男即係啲女仔咁樣諗啊嘛。咁你要追個即係你想要個又穩定啊，你又要打破。 唔係你唔使話好扮嘢咁去做呢件事嘅，你自己心裏面有個咁嘅諗法，然後去即係喺啲細眉細眼嘅地方去吞少少就得㗎啦。 咁金寶字母湯得唔得？ 其中一樣嘢嚟㗎，即係你煲一個字母湯，你咪唔會覺得好辛苦咯。 係啊，唔辛苦 又特登要買曬書嚟煲個老火湯，咁我咪成好夾硬去做嗰件事。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 我覺得啱㗎，高分㗎，所以佢得到幸福係好理所當然㗎。係 啊， 咪金寶字母湯咪一個例子咯，證明其實個難度唔係好高。只不過等我化咁解嘛， 係，所以我都好佩服我個同學，即係當年年紀都係細啫嘛，我哋 夠膽金寶字母湯攞出嚟啊， 係啊，佢又覺得我幾叻啊，煲咗金寶字母湯， 係啊，反正而家收成正果個係我，係咪？ 好，咁我哋咧就有兩封來信解答，我哋睇下有冇時間解答第一封先啊，呢封都幾奇怪嘅，有醫生喺度就好啦，咁咧就有一個。都是啊， 唔好咁， 系啊，唔系都真系，因为佢其中一问， 三封卡都得嘅。 咁咧就一个女听众咧，佢就话佢有个朋友，有个女性朋友遇咗一个问题嘅。咁咧就系话咧，佢就啱啱识咗个男朋友啦，一齐咧就过几月。咁最初个三个礼拜咧对佢无微不至，非常之好嘅，即系话好有交代啊，即系喉咙痛会买喉糖俾佢食啊，又会问佢如果带佢翻屋企食饭，佢介唔介意同老人家食饭啊，诸如此类咁样。咁啊三个星期好甜蜜。三个星期之后突然之间变咗另外一个人。 哦，咁夸张。 直头系同之前嗰个人系完全唔同嘅。就系话呢，譬如话即系佢唔同佢 MSN 啊，咁佢问佢你点解唔同佢 MSN， 佢就话我好忙啊。 之后避佢啦。 直头就系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样。咁跟住呢就仲叫佢呢，就系会唔听佢电话啊，会突然间同佢讲话呢，你唔好再同我一齐啦。如果我即系如果你对我太好呢，你就会。即係遲啲會受傷害啦咁樣。 我直接答都得喎呢個。 咁於是乎呢，呢一種好同埋唔好呢，係咁間即係間住咁出現。 即係忽然間佢又好返曬。 係啦，忽然間就會變得好好，忽然間變得好差，忽然間好好，忽然間變得好差，咁佢就好迷茫啦，佢個朋友就好迷茫啦。佢話佢究竟係一個 playboy 啊，定係佢係人格分裂呢？咁因為佢有時會同佢唔好嘅時候呢，佢就會話雖然你覺得我個 表面好似一个好人，其实我内心系一个魔鬼，啊、即系佢会讲啲咁嘅嘢。 我知啦。 咁佢系会系咪玩弄佢嘅感情咧？定系佢有病咧？咁样咁佢就话问我哋有冇咩意见可以俾咗佢。 唔使医生都可以诊断到，佢相信系交上咗一个宽敞嘅女子。 哦，即係另外有人， 另外有一個啦，當然係有一個緊㗎啦，即係咁樣對嗰個女性，但係呢肯定嗰邊嗰個女性即係唔一定寬敞，可能係好唔 stable， 佢嗰邊都未 settle 到嘅，即係仲係好唔穩定，咁、所以呢佢就對佢就不冷不 係 就又唔斷呢邊喎，即係你呢邊又不然之哎呀我 即係一腳踏兩船，但係另外嗰個係一個好 extreme 嘅女仔嚟嘅， 係啦係啦係 好飄忽嘅，於是乎呢佢就喺佢自己都變成得好飄忽咁樣，但係都幾多人驚。 唔係，我都覺得佢嘅即係對佢嗰個態度咧，係嗰個問題嘅即係表徵嚟嘅。就唔係嗰個終即係嗰個症結。嗰個症結咧就係、是、我未必係另外有人啦、但係總係佢生命裏面有啲嘢係纏繞住佢。有陣時佢會順啲，佢解決得好啲，或者處理得好啲。有陣時又冇咁好，一冇咁好嗰陣時，佢就表現咗喺點樣去對呢個女仔身上咯。 咁我而家就可以话咧，星矢医生关系系纯情。其实我系倾向相信苏荷，我相信佢有另外一个女朋友。 系嘛？ 系 仲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嘅，除咗人格分裂同埋另外一个女朋友，孖生兄弟 啊！吓，即系两个一齐追一个？ 唔系啊嘛， 一个负责做 嘅，一个就负责做一个无微不至嘅，一个就负责做一个魔鬼咁样嘅。 唔系啊，我觉得咧，即系好多时候咧， 可以睇下《致命魔法》呢套电影，那个桥段系一样嘅，系。 咪即係我如果俾我呢，我嘅 suggestion 呢就係、是、呢，如果你覺得嗰個人呢，即係嗰個表現呢，對你嗰個反應嘅表現呢咁 反差咁大， 咁反差咁大嘅話呢，你真係唔可以上心，你唔好去諗點解係咁囉，因為嗰個一定唔係你嘅問題囉。 係呀係呀， 即係嗰個唔係你嘅問題嘅時候，你應該 step back 啲囉，即係你要俾返個空間佢同你之間，即係有時呢，即係人就係咁樣㗎，即係佢自己嘅心情好或者心情唔好，你好難去控制，或者哎我好想了解佢點解咁，你係改變唔到佢任何嘢㗎嘛，佢有一萬個理由㗎，後面有可能係，即係除咗頭先講話咩有第二個啊，可能佢真係有病亦都唔出奇，心情好 啊，或者佢亦都有呢個溝通障碍症亦都唔出奇，亦都 擺 polar disorder 囉，即係佢見到你嗰陣時候就會嘻哈哈 嘅。所以你唯一 擺 polar disorder， 我哋終於聽到專業名詞啦。 咩嚟㗎？ 咪就係 會發得好勁， 兩即係性格兩極嘅。 係啦係啦 係 啦。 係啦，既然如果係咁你好難受嘅話，你唯一一個處理方法就要 step， 咁我唔會叫人哋飛嘅。 唔係，我都覺得有啲恐怖喎，其實。 唔係，我好容易叫人飛人。 我都覺得有啲恐怖。 即係褪後少少，等。要等佢都 feel 到你同佢中間有一個距離，佢要需要翻一個，即係佢自己要調節咯。唔係， 因為 唔係你大情嘅時候，我又要， 係啊， 即係你 high 嘅時候，我又要陪你 high。 係啦，而家個 唔係好容易會斯德哥爾摩㗎，即係咧， 係啦， 你慢慢你俾佢調教到咧，就係佢對你好少少嗰下，你就當係寶，然後你就接受咗 佢對你 衰，對你 好差 嘅時候，正常咁就慘啦。 係啊，同埋咧，即係呢一種嘅狀況之後，你覺得佢對你好好嗰時候，其實無論佢對你好好同埋對你好差，佢都只不過係自己喺度 perform 緊，佢唔係諗緊你囉， 係啊， 咁所以其實我都傾向叫佢不如遠離佢囉。 我唔會叫你咁快，因為唔知道嗰個情況究竟係 過幾月啫， 但係可能即係你要抽離啲囉，如果唔係你連即係你自己都會俾佢影響，從盡量都唔夠。 網上有冇 留意佢左手嘅無名指啊？ 有冇印？ 有冇印系嘛？ 左手就无名指啊！ 系、 啊， 因为虽然系孖生兄弟，但系有一个应该系切咗手指嘅。根据致命魔法啊，成日戴手套噶嘛。 好惊啊！好啦，咁仲有一个 case 咧，其实我就私底下答咗佢少少，但系我都好想同即系同听众分享，因为我觉得呢一种 case 咧真系好多嘅，即系尤其是系 OL 咧，成日都会遇到嘅问题啦。咁就有一个女听众，佢就话咧，佢公司里边咧有一个好靓仔结咗婚嘅男同事，中意四围 flirt 嘅。咁因为佢又系我哋嘅忠实听众啦，佢已经识得用世界 flirt 呢个字去形容佢呢位同事噶啦。咁但系咧喺佢世界 flirt 嘅情况底下咧，佢都系会特别对佢。flirt 得好緊要嘅，咁咧，而且 flirt 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咧，曾經藉住一啲即係公司嘅 event 咧，係 直头喐手喐脚添。 哦， 即系譬如 摸手摸脚， 唔系就系想强吻佢。 哎呀， 哦，系咪啊？ 系啦，咁跟住咧，但系喺呢一个过程里边咧，当然啦，佢会令到呢个女仔都会写呢封信嚟，就是、当然佢系有对呢个女仔表示一啲好细心啊，同埋咧会同佢讲话好多心事想同佢倾诉啊，诸如此类，咁令到个女仔咧有一种少少嘅错觉，觉得呢个男仔好似又唔系净系咸湿。好似都会同我倾心，即系都会同我哋倾，同嗰个女听众倾心事啊咁样啦。咁啊，藉住公司开 party 嘅时候咧，就即系饮大咗一两杯，咁就开始喐手喐脚，仲想强吻佢。咁嗰个女听众又好即系敏捷咁样就避开咗。咁但系都吓一吓啦，因为一来呢种都系一种侵犯啦，二来亦都系一个公众嘅场合里边啦。但系亦都令到佢个心系有啲乱咧，就系、是、觉得佢如果平时成日同我倾心事，大家又会有一啲 common interest。不过我想讲，佢啲 common interest 其实就好似头先苏豪讲话，原来你都中意睇戏噶，即系嗰种 common interest， 即系好鬼 common 嗰啲啦，系啦。咁即系令到佢会觉得佢系咪真系净系咸湿，定系真系对佢有意思咧？我其实咧私底下复咗佢噶啦，我就话咧。其实唔使谂，佢就系一个咸湿佬。 冇错， 远离佢。 无谓贪一 香。苏豪答得几好啊。 系啦，咁 不过其实我想问佢自己中唔中意佢咧？ 我谂佢咁样答咧，就即系佢其实有少少动心嘅。 佢动心就系话有一个人特别对佢好，而佢又系靓仔啦。首先，咁会同佢倾心事啦。你知道如果有个男仔佢系靓仔，都会同佢倾心事咧，咁对佢都好多女仔嚟讲，佢会觉得自己系 special 噶嘛，系啦，即系话啊呢、這个咁靓仔，佢又可以咁受欢迎嘅，佢都特别拣我嚟讲心事，佢唔系净系即系点样啦咁样，咁但系我想讲啦，即系我都有私底下复佢，我话其实咧有几点咧系好好紧要嘅，可以个个女听众都可以即系摆喺个心度，因为呢个系我嘅好经过反复验证嘅一个体验嚟嘅。对于好多世界 flirt 嘅男仔嚟讲咧，边个唔同佢 say no 咧，佢就会重点攻击嗰个噶啦，即系佢 flirt 20个同事，只要有一个人佢系。唔 say no 嘅， 冇 错，唔 say no， 唔去点样咩？嗰、那个男仔就会专啄佢嘅， 目标都系氹佢上床， 咁梗 系啦， 系啊， 你唔系认为 唔通大家真系想做个朋友 开手啊嘛？ 系啊，所以咧，你会觉得点解佢特别走嚟同我倾得心事多咧？可能就系因为你冇俾一个好明确嘅 no。嘅 signal 俾佢，咁对佢嚟讲呢个就系一个好好进攻，要专啄。 仲有头先你讲嗰个男同事系结咗婚， 系啦系啦系啦。咁当然佢亦都有同嗰个女听众讲话佢婚姻有问题啦，系咪先？ 咁 啊 世界 都系咁讲噶啦，系啦。 喂，反而如果佢冇结婚咧，咁世界 flirt 又得唔得咧？ 都唔好啦，点解要做？点解要同啲世界 flirt 嘅人？ 唔系，不过我想话，即系 同啲世界。 其实你头先讲个 point 好好噶，即系你咁样咧，反而就 reinforce 咗自己，就以为佢。特別對我好， 係 啦。但其實呢樣嘢 通常都 係 自己以為 係 嘅。 係啦，咁第一點就係話，如果對世界 flirt 嚟講咧，如果你冇同佢 say no 咧，你就會變成佢最拉尾 focus 嗰個對象噶啦，直到佢溝唔到你為止。咁第二就係話咧，嗰啲走嚟同你講心事嘅人咧，其實咧佢係冇乜心事嘅，佢頭腦好簡單嘅啫，佢咧都係全部係性慾作怪嘅啫，即係佢又扮有心事，呢、 這 個係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即係呢個我實在太多經驗啦呢啲，咁咧就所以佢啲走嚟同你講話我好有心事啊，點點啊，同你講心底嘅嘢，其實佢。冇咩真係心，佢好 shallow 嘅啫，佢全日都係掛住 flirt 嘅啫，咪有咩心事啊？ 嗰日係被呢個荷爾蒙影響緊。 係啦，仲有嗰啲同你，仲有嗰啲同你講話，即係咧，仲有同你講話婚姻有問題嗰啲，你真係叫佢離咗婚先同你講啦。係，係啊，即係咧，佢嘅婚姻問題咧，其實係唔關你事嘅，即係你唔需要 involve 喺人哋嘅婚姻問題裏邊咯。咁呢、這個，因為呢啲 case 我真係見到太多。系啊，即系我虽然好多人都系世界 flirt， 即系或者系你喺 office 里边咧，即系见到好多好多呢啲世界 flirt 嘅人，咁所有嘅 OL 都会面对到，即系有好多唔同 level 嘅同事会走嚟同你 flirt 啊嗰样嘢，因为可能即系办公室嘅生活太沉闷咧嘅关系啦，或者系根本即系一个男仔混喺呢个环境里边，佢就冇办法咧荷尔蒙作祟啊，诸如此类咁样啦。但系我都觉得尽量唔好同啲世界 flirt 嘅同事交心咯，因为其实佢哋系好自私嘅人嚟嘅，同埋头脑好简单咯。 嗯， 系啊，咁即系。会影响你嘅气质咯，同佢做朋友。 哇，好有教义。 系啊，因为我其实睇过好多呢啲 case， 因为 系 啊，咁所以 但一代一代嘅女仔又系咁样堕落去呢啲嘅。 系我自己都堕过好多次，所以我就更加可以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咯。作为男士嘅，你哋有咩补充？ 哦，冇，我觉得你讲得好好。系啊，不过系嘅，即系你譬如你一个办公室里面成扎女仔一齐 M， 即系个互相荷尔蒙都会影响啦。然后因为都会散发出嚟 咩料， 硬系培养到一个人系世界 flirt 噶。呢、這個係即係可能係動物 嘅生物原理嚟嘅咯。 嗯， 难得嚟到恋爱小天后，唔好讲演化心理学啦。 唔系，但系知啲呢啲咁嘅谂法都好，即系你嗱，你又 唔系呢 个 唔系演化心理学嚟嘅，女仔 一齐 M 到系， 女性系一齐 M 到呢个系一个好普遍嘅现象嚟。 系啊，系啊，即系你又冇为咁憎佢，但系你就唔需要自己。involve 入去， 我又認同頭先星士嗰個理論，即係你每一個 office 嘅環境都會造就一個世界，就等於每個中學班房都會造就一個俾人蝦嘅肥仔。 係啊， 哦，即係佢性質，佢嘅性質就係咁樣就 羣體嘅性質係會導致有 係啊，一定有一個忌安咯，係 啊， 即係一定有一個忌安喺度咯。 即係我係大雄咯，而家係嘛？ 都幾似喎，其實蘇紅都幾似大雄。 大鑊咯，我咁樣爆咁 多。其實咧，今日咧，即係喺戀愛小天后聽阿蘇豪講嘢啦，我覺得啊，即係如果有女聽眾咧，即係中意阿蘇豪咧，都可以諗下。 但係佢係不戀愛主義者嘛？ 我唔係不戀愛主義者，我係暫時戀愛啫。 佢而家係暫時痛定思痛， 反應幾大？ 即係咧，佢唔可以刪咗自己嗰個。 我從來冇刪過自己道門㗎。 咁樣好做朋友先，大家認識下先。 咁好啦，如果大家要即係同蘇豪有更深入嘅交往，就 多啲聽佢節目啦。 係咯。唔系我噶，黄仁达噶，我做下巴 嘅啫。听下佢嗰个节目嘅表演啦， 咁样。系啊系。 睇下啲咬字清唔清啊。 咁你个 fans club 喺边度联络你啊 ？Well， 冇咁 样。Well， 仲要 well 添，咁点？ 储多阵先。 咁我咁难得上到嚟，恋爱小天后星矢医生有咩再同我哋嘅 医学建议俾到听众啦？ 今日讲好少啊，医生。 系咩？唔系啊 ，OK 啊，我覺得 OK 啊，咪我上嚟我好榮幸㗎，希望第時仲有機會啦。 你知阿醫生幾認真啊，即係我哋 confirm 咗佢今日嚟錄音呢，佢有即係 send message 俾我話俾我聽呢，佢會想講啲咩可以分享咁樣呢，認真到爆啊。 呢個有冇講到呢？ 有啊，就講呢個不戀愛主義者囉，係啊。 好似講得唔係好深入咁樣。 係咩？咁搵次再講得深入啲啦。 佢覺得係未開名啫，阿 唔係 意猶未盡。 係意猶未盡，得個好籠統嘅概念。 例如哪一方面你覺得需要深入啲呢？ 因為有不同的 不戀愛主義者， 不同的不戀愛主義者有不同 的個人特性的。 我想不想我回去做一轉的 case study 先？ 不用你下次好像樂韻那樣帶你的朋友、妹妹仔、哥哥仔來都。是 啊，都可以 的。即是很容易被人認出這樣都可以上來隱名的，我相信是吧？ 花生是不是真的很容易認得出的？ 梗係啦， 係噶， 係咩？唔知啊，我舉例啫。 政黨開麥啊，佢哋。 我哋唔好再將政治帶入戀愛。 係啊，咁樣會悶親。 係啊， 原來口號個口號應該改做遍地開麥啊嘛。 夠啦，夠啦。 好啦，咁今日呢就多謝曬阿蘇豪同埋星矢醫生啦。咁就咦未係2011年最後一集，仲有一集嘅。好啦，咁同大家講聲拜拜先，我會逼佢哋兩個幫我錄精告㗎喇。 好 新年快樂啊，各位聽眾。 好啦， 新年進步啊。 唔係，我仲有記得就係我29號嘅書展講座，29號夜晚7點鐘，咁呢就喺會議展覽中心3樓嘅 G 展覽廳，咁就有戀愛小天后之吉澤明愛嘅講座，我本書就會嗰一朝早引起㗎喇。 有㗎，有書㗎喇。 好，多謝大家，下個禮拜再見，拜 拜。